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鲍伟聪。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com， 我系谭文豪。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新鮮生料早已經軟近似，今晚嚟令煲王試下我哋嘅脆肉鰻魚雙飛閃片，保證你流曬口水。 姐， 咦，你哋啊？ 我買，我同媽媽好開心，食咗好多嘢，好多嘢。 飲水！ 我飲咗少少。哇！ 正啊！ Yummy, yummy, yum！ 你一隻歌聽到心暗暗，扭扭條腰即是真騰騰，隨之啪啦肉跟上跟落幾銀銀，我攞有發明扭幾扭下幾核突，大家開心唔使擔心，遲下殺到自冧。笑口人人人，今晚人人人人 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就嗱，今日禮拜咧，咁啊即係呢一個黃子華嗰、那個叫做係金盆朗口嘅棟篤笑咧，就係琴日就最後 星期二完嘅、 啊，星期二係嘛、 啊哦？ 星期二最後一集啦，其實係星期二最後一次啦。咁啊即係你見到啲好多炒黃牛嗰啲咧，都蝕到撲街啦，係咪？即 係哎呀，早講啊！我都係想睇黃子華， 係即係然之後你想炒啲即係你想 我唔係我幫佢買咋。 走地飛， 係 嗰啲走地飛。 不過佢啲人講到咁誇張，就冇理由即係醒嗰啲友啦。我諗佢臨尾嘅時候，可能都即係八百，可能就係九百就即係醒俾你㗎啦嘛，係嘛？ 咁如果你八百嗰啲飛，可能千零蚊啦嚇。咁不過我哋好似有段片，我睇睇，我睇睇先。 做呢個 show 之前，我唔會喊嘅，即係我唔會嗰種，我好怕呢啲嘢啊！你明唔明 啊？講同做咧兩回事嚟嘅。正如佢不斷呼籲， 我哋。就唔好買咯， 唔好買。 咁結果咪又係有人買，有人買，拉埋添啦。但劇情一樣咁諷刺。涉買子華 show 黃牛飛被捕，內地看原來係優才 啊！幾個人？300万。 嗱，控管外一年26晚都系咁噶啦，但警方竟然要到礼拜一啊，即系尾二场先放蛇，拉咗3个黄牛党。 佢话系我对你嘅敬意， 咩都好啦。其中一个被告个底，我谂真系幻海奇情到，够阿子华神朗完个口，即刻复出讲多场噶啦。话说呢位来自大陆嘅陈生，10年前透过优才计划嚟香港打工，咧即系马云啊、周迅啊、赵薇啊，都系以同样嘅优才身份变身香港人嘅咧。咁啊，陈生喺间电信公司做咗9年半，早排系俾间深圳 I T 公司出月薪25000挖角。虽然佢回到祖国嘅怀抱，但要顺手拎翻张3粒星身份证嘅初心，佢系并冇忘记到嘅。 香港系人才大展所长嘅地方。 於是今年2月咧，陳生啊申請永久居民身份證，半年嘅審批期原定今個月就到嘅啦。可惜啊，為咗抽阿子華神水，佢成為新香港人嘅美夢隨時滋滋。 呢句我激死佢啦，可能。 最終啊，陳生同另一個50歲大陸男人被警方斷證，各面對一項違反逗留條件罪。裁判官咧仲要唔准佢哋保釋，要還押到29號先答辯。大陸優才變被告，仲唔係子華神都擋唔到？ 唔係你見到嗰啲 嗰啲黃牛黨係好鋪噶，即係我唔知係兩日之前都睇過蘋果咧做啲專題，就話佢咧即係其實啲黃牛黨咧即係炒啲走地飛，佢係無貨咁樣樣接盤嘅，即係佢係冇票喺手，咁但係佢收訂單先，然之後咧就借啲炒即係嗰啲 借貨咯， 係啦，借貨咁樣樣去賣噶，好 Q 犀利噶， 唔係點樣借貨啊？ 即係 股票我識啫， 佢就喺現場就兜嗰啲客，即係嗰啲嚟，你哋有冇飛有冇飛啊？咁連高價同佢接，咁但係佢自己本身咧，佢自己有個佢有啲即係 order 喺手噶嘛，係、咪？總之佢到佢有水位，咁佢咪嚼咯，就係咁啫嘛。其實係 咁幾醒喎、啊，做生意 即係嗱，唔係佢首先 走個佬咁點算啊？ 你係冇你唔需要投資任何 cash 係咪？因為你收咗錢先啊。呢樣嘢先緊要啊！ 走佬咪大鑊 嚇，唔而佢自己係冇成本可言嘅，即係純粹其實你信得過我就得噶啦。其實就係、是、咁，如果條友咧就話咧，其實佢唔淨止喺香港炒，其實佢係炒遍成個東南亞。其實係 咁勁， 係集團式咁樣樣，係集團式嘅黃牛黨嚟。 唔係一個唔好彩，上個月世界盃都係咁炒 嘅 啫。 其實 係 好犀利嘅呢啲係咁，所以喂，即係有好多人就覺得喂，大佬啊，你呢啲即係嗱、香港人咧。有啲嘢係比唔上大陸人咧，就係嗰種不擇手段，同埋搏到盡，即係其實係任何空子都可以，即係係轉得好緊要。所以其實你要諗下啦，就係、是、其實講真，即係你嗰啲嗰啲攞三十幾萬嗰啲嗰啲叫做係問責局局長，成日叫我哋即係大灣區發展。呢一方面你真係鬥唔過人嘅，其實。 唔係你冇辦法啦，人哋本身就係低温唔信，完全唔信個政府嘛。 完全唔信個制度，不擇手段，有空子就轉，係咪？ 唔係，所以佢哋 abuse 個制度嘅能力係叻過我哋，因為嗱話曬，即係我哋唔係話自己讚自己啊。你香港人點都喺港英殖民地嘅年代，即係究竟係好彩定唔好彩咧？我哋遇到呢一段嘅管治嘅階段，特別係聯合聲明簽署咗之後咧，即係港英嘅。施政咧係比較係西化同埋先進嘅，咁好多規則咧，其實我哋係潛移默化地咧，我哋會做咗。我即使話俾你聽，我有窿路可以咁賺，你都唔好啦，唉，賺埋啲咁嘅陰質錢。我頭先嚇死啊！380係賣到千一啊嘛，係咪好似 千三？ 咪即係喂賺成千蚊一張喎、啊！我叫你試下，你制唔制？喂，你喺條街度撲喎！喂，你真系要学你话斋，襟料难做喎、 啊。系啊， 系嘛？喂，唔系冇噶。学你话斋，我嗰阵时候都谂过，喂，不如去买啦，大佬。不过买又唔知犯唔犯法，所以先烦啫嘛。无端端又喂呢啲又俾人告咗，就戆居啦，大哥系嘛？大哥系嘛？你话公民抗命，即系话政治嘅官司就话俾人告下，冇乜所谓啫咁样。咁但系你可以睇得到，佢哋喺成个资本主义嘅游戏规则里边咧，即系正如。以前的毒奶粉，今日的毒疫苗，再买黄牛已经是小事，因为其实没伤害到人的嘛，是不是？基本上你情我愿的啫，你肯给1300几，是吧？那我就买张飞给你，那我你理得我咪几千万翻翻嚟啫，是吧？喂，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样， 不是一个 被马克思当年咁批评的啦，是吧？你那些真是剩余价值的大佬，喂，又不是你去表演。又唔係你度嘅一條橋，不過你只係可能有部分可能係攞咗特權，即係有 connection， 有關係，啊關師係咪？大佬叫跟住你就可能攞咗一沓飛，哦你而家仲醒添，買空， 係嘛？收咗錢先 走去買人哋嗰啲飛。哇！醒喎、啊，真係。 呢個你即 係，從賺錢嘅角度啊，我冇話道德上 係喺特別嘅社會制度裏面咧，就會湧現一班特別嘅專才。即係你要明白就係點解喺大陸 叫優才啊！屌大佬。 即係我最近睇咗即係有一個新聞啦，有篇文就講得好得意嘅，就係話公司收入200万，税後淨係得翻2万。即系呢个系大陆嘅一个传得好紧要的一篇文嚟嘅。喂，咁大陆即系你要谂下就系话，如果你话正正经经做一个生意咁样样，做一行生意，喂，你公司系可以赚到200万嘅。咁但系喂，大佬成个国家系咁左掠右掠啊，扣你嗰啲税啊，咩增值税啊， 最主要增值税 啊，系啊，同埋嗰啲咩咩城投税啊，乜税 消费税啊，如果你系嗰啲高级产品嘅话， 大陆税扣扣埋埋啲， 屌佢几廿层噶，我 系啊， 我最近去会计师工会上嗰个咩中国税务课程，我最后屘我都放弃啦。 吓、 啊，哇！我睇完之后，我第一个感觉就系、 是、你都唔忍心略啊？ 唔系啊，共产党 万税国度。 共产党点解可以唔落台 啊？ 喂，我真係一比較香港嘅税制嘅話，喂，大佬，香港得個 profit tax， salaries tax。 是 咁简单嘅啫嘛，简单嘅税制嘛，我哋系咪？即系有晒ordinance， 有晒case law 俾你做参考，有标准。喂，我睇完之后，喂大佬，如果我去嗰度做生意，喂我真系要出尽八宝喎。 系啊， 喂大佬，我第一我要俾增值税 ，OK， 因为确实我买啲嘢翻嚟，跟住我再卖出去，就算我中间即系做啲功夫都好，系咪有 nuts and bolts 都好，我哋叫做。喂，咁我都跟住你又抽我嗰個增值税，跟住我有 corporate tax 喎，即係我又有利得税喎，大哥。喂，咁我交到幾時啊，大哥？我係嘛？喂，咁複雜嘅你個稅務制度，我心諗共產黨冇理由唔落台嘅喎。 係啦，當年李光耀啊都敗走 中國嘅啫。呢個就係你嘅 concept， 就係話共產黨可以唔落台，點解可以唔落台？但係喺大陸人嘅角度，我同佢即係同呢個 live with。The devil 咁多年係咪？ 佢有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佢一定要用自己嘅方法咧，去即係生存，係咪？佢生存嘅方式就係佢係abuse 嘅制度咯， 造假咯。 因為個制度本身就係、是、就係、是、吸血噶嘛。咁既然嗰套吸血嘅制度，我唔使同你講規矩嘅喎。咁所以我咪即係無所不用其極。 唔係，所以呢樣嘢 唔係成本咯。 呢樣嘢唔好，即係例如我哋僆仔嘅時候讀philosophy of law 咧。即係所謂嘅法律哲學咧，我記得有一個好重要嘅重點，佢就話咧，其實我哋立呢個法例咧，其實係滿足我哋呢一扎人啊，即係我哋所謂嘅 stakeholders， 我哋嘅持份者咧嘅利益，係保障緊我哋每一個人。嗱，你個税制嘅目的係乜嘢先？就係、是、你政府係其中一個方法，就係我嚟搞經濟發展；第二就係我嚟做財富分配嘛。經濟發展包括可能你要搞教育啊、搞基建啊嗰啲咁嘅嘢，即係所謂嘅社會嘅投資啦，係咪？喂，咁我收税，自然係大家都會覺得呢個係 common good 嚟噶，好嘅一件事啊！大家都有份交下啊嘛，大佬嗱，你賺10万，咁我賺50000，咁你交10000，咁我交5000，咁有道理啊，係咪？即係累進税制啊嘛。咁但係證明咧，就係話佢立呢個法例嘅時候咧，你係冇個認受性喺度。而大家係習慣咗咧，點樣去轉空子，點樣去造假？呢下嘢咧，先至係令人哋覺得好驚嘆嘅。 而呢個 mentality 傳染緊香港啊，呢個更加驚嘆啊嘛！ 佢最慘就係咧，你由一個即係大鍋飯嘅制度，所有嘢由政府控制嘅時候，即係 state-owned enterprises 走向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嘅時候咧，中間咧其實個過程裏邊個過渡裏邊咧係好多嘅利益同埋因為權力咧。是令到很多人是赚了很多钱的嘛，同埋你是制造了很社会的不公的，在个过程里面。喂，你正如最近那个什么长春长生那个女人都是啦，我都不明白那个女人为什么可以搞到即是几十亿身家的呢，大佬。喂，她的新抱可以出来即是揸着个粉红色的 Rolls Royce 是吗？ 是啊， 那些跑车出来甚至乎那些跑车出来炫富那么犀利的，大佬。喂，你真是他们才得的啫。喂，如果这镬东西他不是爆了几十万人打了你那些这样的毒针，可能是继续在这里得过且过的，苟且偷生的那些人继续在这里。喂，你的制度就是这样的问题，就是你整个法律，你整个制度是没有认受性的时候，那些人是不需要尊重你的。我估我是他们都会是这样的。我就转空子咯。我就用最少的努力去攞最大的回報咯，係嘛？我可以瞞得到你税，我梗係瞞啦！你戇居㗎，你大佬，喂，點解係我承擔？即係中國大陸人民嘅教育制度嘅同埋基建啊，同埋我又知道你嘅包真係貪污腐敗嘅，屌我交完俾你之後，你唔知你都唔知係點樣利益攤派同埋分配嘅，大哥。 即係如果你話喺一個正常制度，大家可以正常地生存、正常地存活、有尊嚴地存活，大家唔使轉空子，連面子都唔要嘅。其實係，即係你而家去到咧，你話深圳最近要即係打擊樓市咧，搞到啲人咧，即係其實都因為其實佢要，因為有好多人咧就寧願即係有，因為限購令咧，搞到好多人就假離婚嘅。其實係，咁你而家。 你一个你为咗你要买楼，你搞到要假离婚一套咁嘅制度，你有几咁荒谬啊？ 唔系因为佢发现如果正面歪收嘅话，咁就好似1989年六四事件咁样噶啦嘛。咁与其系咁样，即系要应付、要承担呢一种咁样嘅代价嘅时候，咁我不如转进呢个空置好过咯。 你到 point 啊？即係阿龍嘅講法就係話咧，因為你正常嗰個 institution 個制度裏邊咧，我不能夠吸納到即係嗰啲人嘅利益同埋個意願，即係你歪收唔到喺個制度裏邊話我唔同意咁得唔得噶？喂，即使我最後都係少數服從多數係輸俾你嘅，但係起碼你俾我 voice 咗啊，係咪？佢而家個危險就在於度啊嘛。唔係我最近都諗到個問題㗎，即係大陸講到自己。是咁強勁啦，係嘛？即係甚至乎話上海可以取代香港咁威，咁我你唔係對你自己嘅制度有自信嘅咩？點解你咁怕啲維權運動㗎？係點解你咁怕開放你呢一個嘅政治制度？即係咁怕俾人嗌結束一黨專政㗎？咁怕香港人有咗呢一個嘅自由嘅選舉裏邊係會俾外國利用㗎？你咁驚呢啲嘢嘅喂，大佬？ 唔係我哋以往讀中國嗰啲咁嘅傳媒同埋宣傳，我哋第一時間講嘅呢個係蘇聯真理報嚟噶嘛？佢講所有嘅任何宣傳都要倒轉嚟讀。佢話有制度自信嘅時候，咪即係話俾你聽，成個國家係冇呢一樣嘢咯。咁所以先至會驚任何一種開放，驚任何一種挑戰啊嘛。 我最近咧第三次睇呢個走向共和，得閒就睇一集，得閒睇一集。我睇咧。就是義和團那段呢走向共和呢慈禧太后最後尾 make 嗰個 speech。 你記唔記得八國聯軍那段 speech？ 冇錯啦。八國聯軍那段 speech， 我記得在海外的未刪版呢唔知26定第27集的，你大家認真去聽下。佢那段 speech 裏面我發覺呢原來都即係嗰度嗰時候已經是1900定01啦。即是八国联军的时候。 00 嘛。喂到今时今日超过了百几年。我觉得共产党依然呢是好像慈禧太后这样 的。是啊。 是面对外国人的时候觉得成日被人恰。啊 被 他你在1900年的时候没得说经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我们没得说。即是我们那种反弹呢某程度上我少少認同啦，我唔會全部認同咧，就係話咧，即係嗰陣時候嗰啲天津嗰啲咩教案啊、義和團啊，其實嗰度係因為呢個民族嘅人係俾人壓迫之下咧，係發狂嘅，係做埋啲傻仔嘅嘢嘅，你真係咁講。喂，但係你百幾年之後，你仲同我講咩外國干預啊？即是外國的勢力啊或者咩捐錢俾我哋啊甚至乎係即係搞呢個顏色革命百幾年㗎喇大哥。你1949年嘅時候老毛唔喺天安門個城樓嗰度講中國人站起嚟嘅咩？1949年殺到落去今年2018年都60-70年啦係咪我冇計錯條數係咪大哥。成70年的时间你都仲咁驚你对自己的制度是冇自信的竟然是。所以我觉得那些今天讲黄子华黄牛党那些人呢其实是整个制度里面的被压迫者同埋是转空子的人是因为这个制度形成的。我逼不得已我冇得唔敢做如果唔系我是完全在这个世界里面我是生存不到。喂，呢下先至系最大镬嗰样。 呢啲就系其实系中国嘅 black market 嚟嘅，即系呢个系体制以外嘅黑色经济嚟。其实如果你有黑色经济咧，你系相融于社会嘅话咧，其实嗰个叫做系释放出嚟嘅生产力可以好犀利嘅，其实系。但系我讲翻黄子华嗰、那个嗰件事啦，其实黄子华， 你讲开 black market 咧，我哋僆仔嗰时候读 econ 咧，咪有条 demand and supply curve 喺度噶嘛，就系因为 excess demand 啊嘛。咁所以有 black market 嘅出現咯。咁所以有啲嗰陣時候，特區政府啲官員好笑嘅。我記得有一個其中一個，我冇記錯咧，就咁答啊，就話因為呢個係供求失衡嘅問題嘛，大佬。 但你叫黃子華開翻咁多場，佢真係死噶咯。 唔係，佢應該咁，就係、是、咧，你香港個 market 咧，你係預計到嘅。你最後一次嘅演唱會嘅時候，咁你應該係巡迴噶嘛。 你應該去。不過我估黃子華就未必得㗎啦。你唔係許冠傑演唱會啊，因為你唱嗰啲歌係冇政治性㗎嘛。但係黃子華如果佢可以去廣州嘅話，開到嘅，咁你咪 serve廣州個 market 啦。 唔係佢講 你就唔好搞我哋呢個 market 啦，搞到喂我哋就算買唔到當年啊，即係許冠傑演唱會啊，咪排第二次咯，大哥係嘛？咁咪不停喺度加開咯。咁點會無端端搞一個 black market 出嚟？就係因為你兩個 market， 因為點解我會咁講咧？就係、是、我上個禮拜做完大軍閥，內搭的士，因為嗰日冇揸車，嗰、那個咧落車嗰班咧。就是呢個大陸人嚟嘅，因為我見佢講廣東話，咁啊的士佬就同我講，佢嘿而家日日都去尖東啊，紅磡附近 啊，認得你啊， 係啊係應該係嘅，咁我話咦，佢講廣東話，嘿佢哋特登我嚟睇呢一個嘅黃子華嘅， 咁、哦、就好咯， 有 噶 有噶， 唔係但我唔知佢係咪買黃牛飛啊。咁但係我 係都唔出奇， 我睇到佢好似話中山啦嚇，定係珠海啦。是光鮮好多，好似香港人，我認唔到嘅。 嗯，唔係因為你黃子華佢後過到期三部曲，你嗰個咩跟住去邊度秋前算帳同埋末世財神咧，其實喺廣州或者大陸裏邊嘅廣東話市場係好有 market 嘅。 好有 market。 但其實佢聽唔聽得明 啊？明 嘅，唔會唔聽唔明嘅。其實呢啲係 OK 嘅，係有好多人即係會有嗰個同感， 有共鳴添。 就係話， 我諗佢哋咧，比我哋香港人，因為佢由細到大都可以睇到無線。亞視，因為嗰陣時候都冇節嘅，除咗新聞節之外，咁你戲劇唔會節嘅，你娛樂嗰啲唔會節嘅，係咪？咁所以可能佢都攞到我哋少少嘅意識形態咧，所以識聽黃子華。 主要就其實嗰、那個廣東話嘅文化咧，其實嗰個軟實力咧就係、是、周星馳打起先嘅。其實係周星馳之後咧，係去到呢一個黃子華咧，你係見到係大陸係有一啲嗰啲討論區，佢哋係好識去即係欣賞嘅。其實 係咩？我以為佢哋唔識聽啊，食不過我真係勾勾地，因為點解？例如你黃子華嗰個笑話都好笑啦，嗰陣時候講緊 SARS 嗰陣時候啊嘛，話即係如果董建華入到屋村裏邊係相安無事可以出翻嚟嘅，我就即係話佢好嘢定係咩嘛？ 唔係佢就可以連入， 係啊， 廣東話市場咧係， 唔係我以為佢聽唔明我哋啲嘢㗎， 全球係有一億人口嘅市場㗎，其實係。 喂，我以為係我哋嘅文化啲人先識笑㗎嘛， 唔好睇少廣東話。 同埋佢講緊星期日邊度菲律賓人最多，個個都搭皇后像廣場，佢哋係明㗎。 係啊，明㗎呢樣嘢係，即係所以你唔好睇，即係唔好妄自菲薄啊！呢樣嘢千祈。好， 咁但系佢个问题就系咧，佢就即系呢个出口唔到嘅，因为点解咧？就系、是、无论你中山又好，珠海又好，广州又好咧，都未必比黄子华咧，就系、是、好似谭咏麟啊、许冠杰啊嗰啲咁开个演唱会噶啦。 唔系佢， 所以咧就要焗晒落嚟，所以咧焗晒落嚟咧就变咗咧就系我哋呢个 excess demand。 嗱，黃子華嘅笑話咧， 就有 back market， 其實就唔係全部 local 嘢嚟嘅，即係唔係好似成龍咁狹隘 嗰啲打嚟打去啫。 成龍佢了解即係香港電影嗰樣嘢咧，就其實好狹隘嘅，就係話，唉，你嗰啲咩就係黃大仙人拍嗰啲嘢就係黃大仙嘅啫，其實走唔出香港嘅。即係佢唔淨止一樣嘢，黃子華佢自己攞啲 get 咧，其實佢除咗係有香港即係特色嘅笑話之外，其實好多即係對即係人性黑暗面。嘅嘲弄啊嘛，呢樣嘢係世界性， 因為佢係讀哲學噶嘛。 係 嗱，老實講，我冇認真睇過一次黃子華嘅讀讀笑，我全部都係睇 YouTube 嘅 YouTube 牌嚇，或者買碟睇啦，係咪 嚇 啊？ 但係我覺得佢，例如同我以前僆仔嘅時候，我聽 就已經差好遠啦，係咪？ 我聽阿許冠文，我覺得驚為天人啊！後期咧，我再買一次唔知二零零幾定中定尾就係許冠文嘅演出嘅棟篤笑係唔得 嘅， 完全唔掂嘅， 老曬啦嘛， 老曬啦。 因為點解咧？許冠文咧，佢嗰條 formula 咧係冇變過嘅，因為佢讀社會學嘅，佢就講 social change 嘅，即係例如佢講個收嚟電話，俾老婆知道，你而家要影一影，咁你周圍嗰啲嘢係咩人咁樣，係嘛？因為而家有 live 啦嘛，咁樣，喂，咁食飯，大佬，佢話唔係我同你食